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中央图片展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终生拉开了帷幕。会场里展出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满面春风祝福主体朝鲜辉煌未来的影像照片，还展出了反映金正日同志为主体革命事业与人类自主事业做出不朽贡献的革命生涯的照片，和他为祖国自主统一与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活动照片。会场里展出了介绍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从很早以前开始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一起走在领导先军革命的道路上，竭诚拥护主体革命事业的伟人风范的照片，以及反映朝鲜军民要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的信念和意志的图片。开幕式2月9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